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展览包含提香、波提切利、佩鲁吉诺等艺术家的绘画、古罗马时期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等，共100多件作品，全景式的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展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1888年以来，国家地理杂志为读者带来了许多动人的摄影作品。本次展览中800幅经典杂志封面组成了时光长廊，非常值得一看。展厅内还藏着一棵3200岁的高龄红杉，你可以通过多媒体高科技触摸到它。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正在举办与所收序永存无土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本次展出的张伯驹捐赠的作品中，近代陆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代展子谦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此外还有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唐代李白上阳台帖等名作。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举办乾坤清气邓福星画眉作品展。邓福星是我国第一届美术学博士，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研究领域都有较大影响，其早年创作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打交赞》等作品深获好评。近年来老先生重拾画笔，所绘梅花一改古人多取折枝画法，着重表现梅的冰清淡雅。岁月下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特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特展分为彼得大帝与下宫、罗曼诺夫王朝、皇宫建筑与皇室生活等单元。展出的243件文物涵盖生活用品、油画、瓷器、雕塑、衣物等，其中有许多展品还是第一次来京。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本月14、15、21号举行，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大赛咨询电话010-8501-3045。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本周五，优酷视频将开始播出网络剧《飞虎之潜行急战》，剧集以香港飞虎队为主题，讲述了面对多宗罪案，飞虎队成员们与歹徒斗智斗勇的故事。主演阵容包括苗侨伟、黄宗泽、吴卓羲、张兆辉、王敏德、何佩瑜等。电视剧《海上嫁女记》本周五将在安徽卫视开播，剧集塑造了一个事业成功、充满人格魅力的70后母亲，演绎她与90后女儿在经历冲突之后逐渐感悟生活真谛的幸福物语。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东向西方向，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又要给大家来送奖品了，我们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10张，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的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以及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另外呢，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北京地区的海选呢将会在4月14号、15号还有21号来举行。大赛倾力打造的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 MV 汇聚了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风采，为参赛的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观看精彩的视频提示一下，这个视频里有我，这个事儿好重要。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呢，大家还可以来咨询一个电话，记住了，这个电话是010-8501-3045。特别感谢西大王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生汇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好了，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进入到的是周二的环节。大家知道周二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来到客厅这个空间。客厅呢之前给大家解释过为什么我们会融入很多关于鲜花呀关于音乐的主题，因为客厅呢这个空间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主要还是呼朋引伴的，可以来招待客人。然后呢客人来了以后，我们的亲戚朋友来了以后会坐在客厅里面，大家聊聊天啊，叙叙旧呀。今天呢来聊天叙旧还要给我们弹琴唱歌的两位，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Demo 音乐私塾的创始人张家迪老师，欢迎张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啊，这种，对对，不要，我们是很期盼你来，对对对，终于来了，终于又来了。好，另外呢，是我们家迪老师带来的新朋友，音乐人，同时也是 Demo 音乐私塾的布鲁斯口琴老师王雨涵，欢迎雨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雨涵。 所以今天两位带了挺多的家伙事儿， 对， 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今天我可以想象，我们的直播间也会变成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个客厅。 对， 大家可以在这里听到好听的歌，然后去想起很多你愿意去回想的人和事。 对， 哎，这个也是家迪特别提醒我，我们会比较顺应这个节气啊、节日啊来布置的一个主题。 对对，因为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就是我们借着就是这个节日来临之际吧，就是我们去讨论一下，就是失去的亲人啊、朋友啊，或者是我们曾经那些去人去如何去纪念，去用音乐去纪念那些失去的人。 所以今天我也给我们 在客厅里面的这个主题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听歌思故人。 哎，这个好， 这个特别好。 好，所以大家赶紧到我们的乐享生活的客厅里边来，好不好？哎，微博找到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要提示一下大家。同时呢，也可以向两位老师来提问啊，一位是口琴老师，一位是我们的吉他啊，那也是我的尤克里里老师张老师。哎，这个事儿一定要说，因为已经有朋友在微博上问了，今天我要不要弹？ 哦，是吗？ 哎，我还没有练好到可以再给你们来演奏的这个程度啊，自信心还不够。都什么都在问说，那今天会吹口琴吗？会的，会的。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演奏啊，所以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微博上面可以跟我们互动，可以向两位老师来提问，关于吉他也好，口琴也好，关于我们今天主题也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听歌思故人，也非常适应即将到来的大家马上要放的这个小长假的主题啊。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搜索这五个字就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了。哎，有朋友说了，你看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对， 哎，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绪上面的变化。还有窝窝在说，今天这个话题跟降温阴冷的天气好配啊。 对，今天也没想到， 对， 就降温了， 起床就降温了。 我们也这对前两天，看到好像是这个气象部门也用了一个就是暴力终结，暴力终结了之前的暖很温暖的天气。还有有这个微博上面的朋友在说，乡野田去吉他情啊，是感情的情，口琴吹奏笙歌调。哎呀，你们 可以， 哎呀，这清凉和声忆故人，凝望远方思家乡。对， 好事。 对，你们都是很有这个，是吧？内涵很丰富。 不过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我有想到一句，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 哎，对， 这感觉是要下雨的感觉啊。 对，真的是，就是不得不佩服这个节气啊，包括中国的很多的节日的设置。 对， 就是真的是很顺应这个大自然的。 对对。 那你刚才说到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还有的爱吃的朋友说，这青团时节雨纷纷。对，其实确实清明前后也是很需要吃青团的一个季节。 对， 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周四不要着急，好不好？周四我们在餐厨这个板块，餐厨这个空间里面会请到我们的嘉宾来教大家做青团， 厉害， 这个很重要。哎，还有人说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用音乐去祭奠和怀念故人，还要提倡的是文明祭扫。 对， 今天也降温了，对对对，今天降温了，提示大家，一定要多穿啊。今天我就比昨天稍微多了一个外套。还有人说看了你们的照片，觉得第六张好有感觉，在室外可以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自己。 第六张是哪 张？ 对，就这两位先看一下，然后他们也找找这个在室外弹奏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听歌思故人的这样一个主题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趴了，好不好？ 好。 我们说到说以前很多的音乐人，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看到了一部电影， 对， 或者也是像我们一样想到了某一个故人， 对， 他会有一个创作。今天我们大概会沿着哪一个脉络，然后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歌曲推荐给大家？ 今天其实我们之前有在想啊，因为其实蛮多歌都是去致敬啊，或去怀念啊自己的亲人朋友家人，或者是就是世人，就比较有名气的一些伟人啊，去致敬他们，祭奠他们。然后音乐类型的话，我昨天还看了一下，就是有雷鬼，然后有流行，有摇滚啊，然后有民谣，这样还蛮多的。 就音乐类型来说，每一个音乐类型里面，他们的音乐人好像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对， 都会用音乐来寄托自己的一些感情。 对对对对。 我们要从哪儿开始呢？这么多的类型。 其实比较，首先其实想到的第一首歌吧，就是那首《Tears in Heaven》，泪洒天堂。对，这首歌是英国的伟大的吉他艺术家Eric Clapton 写的歌。这首歌其实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首歌我觉得我可以先弹一小段前奏，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好。 对。 这段前奏其实很多人都会听过，这首《Tears in Heaven》。对对对，是因为这首歌是，他写给他，就是他怀念的儿子写下的这首歌。其实特别就是，当然他有就是有一段经历嘛，就是两段经历都是赶在了一起比较近。就是他首先就是他，就是在一次演出回来的途中。然后他跟他的一起乐队上的伙伴一起坐飞机回来，但他们坐的不是同一趟飞机，但他前面的那趟飞机，他伙伴坐的那趟飞机，然后就失事了。 嗯，应该是小飞机那种。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出了事故，然后他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然后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儿子才4岁多，然后就是在纽约的那个公寓里面。高楼里面摔下来了，然后不幸去世了，然后他就整个人陷在这种悲痛之中，然后就是刚经历了自己的挚友伙伴的去世 离去， 然后又自己的小儿子又经历了这样不幸的遭遇，所以他就整个人陷入悲痛之中，然后在悲痛之中写下这首歌去怀念和缅怀他们吧。对， 歌词当中也会，其实也会跟很多很多这样去怀念故人的歌词很像，就是再遇到你会不会认得我？ 对对对，他这个第一句话就是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如果在天堂遇见你的时候，你是否还会记得我？ 嗯， 对。 对，这个真的是好有感觉，就是曲子首先是刚才佳迪也说了，它的这个前奏还是很熟悉的，我们会很熟悉，但未必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或者是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 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对， 但这个音乐的魅力就在于说，我们不需要知道太多啊，像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讲过，说艺术啊，好像和心灵共通的那个点在于，他如果真的投入情感在里面去创作，他出来的那一声就会很打动。 是是， 词也是一样。 对， 啊，所以你看这第一句就会让人 对， 马上就要泪目了。 对，就你听到这一句词，你就好像觉得这首歌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样，然后包括听过他的歌声啊，就感觉那种慢慢的忧伤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 而且每一个人心里也都会是这样，就是如果你非常挂念的一个亲人离去，你也会很想要知道，而且以后有没有机会再相遇，会不会再认得这样子。哎呀，说得好，我们刚才那个前奏仅仅只是一个开篇，对不对？ 对 对， 那张老师是要给我们完整的。 我们可以来一段， 好， 可以来一段。 这个部分宇涵老师要加入吗？ 要加入， 可以， 是用口琴来加入。 口琴 哦，这个因为刚才已经有听众很期待了，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宇涵老师是布鲁斯口琴的老师， 对， 那大家就很想要说，今天是不是可以听到？当然可以听到， 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对，不会失望的。但是啊，就是还有热烈欢迎我来一首尤克里里的，对，你们。我跟你说啊，你们对于我弹奏尤克里里，哎呀，这 是 挥之不去的记忆，是不是？对，主要是最近真的是没有时间，春节之后没有时间去找佳迪老师上课，所以我就不太好意思把我自己默默在家偷摸练的歌拿出来给大家听。 在家憋大招吗？ 跟你说，这变调家回去啊，我这大招马上就要憋出来了。 Okay. 嗯，好，哎，来，大家可以先听一下这一首《泪洒天堂》。 嗯。 do you hear me staring? If I saw you in heaven, I'll find my way. Tonight I'm deep, cause I know I just can't stay. Tears in heaven. 就有点不想打断，也不想要说话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我们你看今天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面这样一个听歌思故人的氛围。我刚才看到佳迪之前给我写的一个，就是让我了解这个曲子大概的，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就是音符本身它可能不会让我们马上流下眼泪，但是把它串起来然后又注入了演唱者和创作者的情感了之后， 对 我们就很容易，好像很容易被这一串音符 是 就拉入到一个情绪当中。 对，而且其实这首歌有特别好的中文名，我觉得叫《泪洒天堂》，我觉得这名字翻译的也非常美， 写得特别好。 然后也有朋友说好熟悉的声音啊，那是哪个部分？是佳迪老师开始唱的这个部分吗？很熟悉。还有这个小熊也继续的给我们写了诗。刚才那位给我们做了诗的朋友还强调了，他仅仅是看了照片，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开始唱嘛，仅仅看了照片以后就把这个乡野田曲吉他琴啊给我们谱出来了。 厉害， 谢谢。也是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很少就至少我的节目吧，其实很少有机会请到像雨涵和佳迪这样的音乐人很完整比较完整的给大家演绎一个作品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周五的板块邀请到歌手来推荐他们的新作，但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都只会听一小段。 明白。 但今天我在想就是这个听歌思故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和这个环节，如果我们每一首歌都只让大家听一小段的话，好像这个情绪它很碎片 啊。对，是的，需要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 对， 感受这首歌的一些情感和表达，是吧？ 刚刚通过前奏进入了，就被我打断了。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也会很不乐意。听完了以后呢，这首中文翻译叫《泪洒天堂》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触？包括说想要跟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的佳迪老师比较擅长吉他，我们的雨涵老师比较擅长布鲁斯口琴，想要来聊一聊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今天还有两位老师的照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说到这个布鲁斯口琴，刚才雨涵吹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的这个跟吉他的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就很 搭， 很和谐。 对，因为它那个吉他本身它也有一点低沉，但说实话它这个我非专业的这个描述是这样，就是说它该要延长的部分，该有一点点拖音的部分，它好像没有完全的怼上。 对， 然后用布鲁斯口琴可以给它悠扬起来，扬起来的， 对，扬起来，是这样。 这也是当时为什么佳迪老师找到我的一个原因。 有吗？ 佳迪老师知道自己的短板， 对， 接不上的地儿的。 其实就是还真是有这样，就是我很早就是在遇到在认识，其实跟雨涵认识老师认识很好几年了，但是在认识他之前我也经常演出，那个时候就是一把吉他就经常演出，感觉还很 OK。 但自从跟他认识之后，然后我们就演出经常一起配合嘛， 对， 后来发现我演出的时候没有他我不习惯， 对，离不开我， 我就觉得少了点东西。就那种感觉。 就是该要给情绪再升华一下递一下的那个时候，佳迪老师自己你知道

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圆，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3月踏青北海边，寻宝春印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坐轮椅下抽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下半时段继续的给大家送奖品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10张。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的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以及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来到客厅这个空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 Demo 音乐私塾的，一位是创始人张家迪老师，还有一位呢是音乐人，同时也是我们 Demo 音乐私塾的布鲁斯口琴老师王雨涵王老师。啊，两位呢刚才在上半段已经啊用一首泪洒天堂带我们开启了今天的客厅主题，就是听歌思故人，也是非常的应这一周的，好像这一周大家都会沉浸在这样一个感情当中，情绪里面， 是这样 而且天气也真的是 冷了， 很想要把我们拽到这样的情绪里面去。大家还在呼唤尤克里里。今天呢是没有戏了，好不好？今天因为我也没有带琴，家迪老师也没有给我带一个尤克里里。 是啊，上 一次 给你带了。 上一次是我不想演，然后呢家迪老师说没关系，我有，强行给大家演了一首啊，真的是没事儿。我们在我给大家许诺一下吧，在这个月好不好？就在4月某一个周五，我就不说是哪个周五了，因为我也没想好，我得先回家练一练，肯定不是这周五啊，这周五来不及练。后面吧，某一个周五，再请家迪老师、雨涵老师来，然后呢。由他们主奏，我在旁边附和着，我把这尤克里里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对对，最近确实没有上课，但是我自己呢还是在默默的练习。你们等我练好了吗？ 对， 好好， 我相信这点。昨天晚上问我要变调家，对吧？ 对，不练怎么知道这个调需要变一下。 我也在想，你肯定是练琴了。 就时隔两周之后才练。嗯，然后小荣文字说，就这么静静的坐着听你们的节目，听听音乐也是一个享受。 嗯， 对，其实这样的天气，不管是喝一杯茶，喝一杯咖啡，然后听一下我们节目，跟两位老师待会儿还会给我们带来，也很应这个时节的一些歌曲，好像就确实是会让我们思绪情绪会很不一样啊。然后有人说特别想知道俄罗斯人是怎么样怀念故人的。俄罗斯人，哎，今天我们选的有俄罗斯曲的吗？ 好像还真没有，还真没有。对， 你们的这个你们这个想法，我下一次找一个，我们嘉宾当中有一个是，哎，我忘了是八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俄罗斯血统的，请他来聊一聊好了。可能家里面，比方说祖父祖母啊，对吧？ 对， 会有哎这个需要去怀念故人祭奠的时候，那他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啊？回头请那个嘉宾来聊一聊。嗯，今天呢，想要继续的跟我们聊天儿。分享一下你们在听完了两位老师的演奏之后的一些感想，或者是呢来看图，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方式很简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小熊的诗我已经看到了，待会儿再来念，因为真的很长，今天这首诗哇，这个对特别特别有感觉，而且特别的长啊，这个中间的这个字句啊都斟酌得很到位。好，接下来到了我的点歌环节。到我点歌环节，主持人总得有一点，总得有一点之权利吧，对不对？ 是， 有点私心和权利。因为嘉丽老师给我列了一张歌单，就是今天可以给大家在现场，通过这两个乐器就可以很好的来展现的歌曲当中，有一首是我很想要听的电影。我说电影主题，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了？ 对。 哎， 就已经 知道了， 是不是？ 知道了。 好，我们也用一个前奏来提示一下大家好了。 好， 这个变调夹这个时候需要 拿掉了 。Remember me， 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 对， 而且也是获得了这一届的奥斯卡 原创歌曲 啊， 最佳唱片。 这首歌我觉得，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下半段一开始就给大家来表现，是因为可能上半段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听歌来思故人一定是要微微伤感的吗？或者是一定是某一种情绪给他定格了吗？这样一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就一定是定调定性了，是这样一个情绪。我觉得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就是也是很欢乐， 对， 然后笑中带泪，这样 对对是这样是 这 样。这 个主题歌我不知道，当然奥斯卡他肯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评判的标准，但就我自己作为一个听歌者的感受，《Remember Me》就是不是说你一定要沉浸在失去我之后，仅仅只能思念我的一个情绪当中，而是我们要快乐的生活， 对， 然后用一种很快乐的方式跟他们重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思念。 我觉得就是看完那个电影之后，觉得就墨西哥，他是在那墨西哥亡灵节嘛，去纪念他们的这个死去的家人， 嗯， 然后但是就是。就可能感觉到他们其实还是用很，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照片拿出来供上，然后呢，其实相当于在这一天他会跟他的逝去的亲人相聚， 对， 会有一个对话呀， 对话，对，然后就其实还感觉有一点温，就很温馨的， 馨 对, 对，也不是说那么伤感，就是大家就是感觉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相遇，在遇见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时空的问题， 时空的，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Remember Me》这首歌。整体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一首歌， 对，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我们可以稍微来一段，就是这首歌，就是它本身这首电影的结束曲，它就有一个墨西哥语的那个版本哈， 对， 也是西班牙语的版本，西班牙语的版本， 对， 就那个就稍微欢快一点， 欢快一些， 对，也很好玩， 更有动力的感觉，嗯， 还是 C 调，嗯，好，我们试一下啊， 好 ，Remember me。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 am far away, I'm hold you in my heart.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And I try to travel far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the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这样的感觉。 对，你看这个就更 欢快一些 因为电影也结束了嘛，大家是一个欢快的大结局，圆满的大结局，然后这个时候是告诉你节日就要有一点点节日的气氛在里面，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缅怀，然后我们可以怀念他们，我们还要更好的生活下去， 对，是这样， 对， 寄予未来生活的一些希望啊，这个好欢乐呀，今天的这个主题，然后还有都什么都说真的好好听，然后呢说感觉会吹口琴特别厉害，因为这个乐器放在口袋里面，走到哪里就可以拿出来演。 对，口琴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口袋里的钢琴，就是可以拿口琴来演奏任何一种风格，任何一种音乐都可以。 嗯， 对， 这个会吹口琴真的很厉害就是像我们啊，是吧，尤克里里啊吉他呀、啊、 真是的， 我们走哪儿我们还背着，我们这一背吧别人就知道了，然后就看见了，说这个人就是这雨涵老师，就是不动声色， 对， 从哪儿就掏出来一把，然后就可以开始。 对，我这个口琴包一出去，人家以为我是做电工的，电工包 对，他有一个口琴包，里面有好多好多个调的口琴嘛， 对， 有的时候拿起来其实你不知道那是口琴，所以就会猜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工具， 它有点像工具包，有点像公文包， 对 啊，然后最早的时候，你知道看到那个大小哎，我以为是我读书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因为我们专业会需要老师需要你看很多的资料，所以就会刻碟。 哦， 你知道吧？那个碟片包是不是很厚？然后它是两个， 对 对 对， 有点像，对。 就好了，每一个人都通过， 总之都猜不出来他是吹布鲁斯口琴。 对，就是上面如果不印点什么字儿啊，我们是完全不知道那是一个口琴包。 我需要印一下， 好神奇。下一次我们在周五视频直播的时候把这个口琴包给大家展示一下， 没问题， 可以可以，对对对， 然后没有听今天这一期的还可以让他们来猜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好，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其实我们之后也会请雨涵老师单独的跟家里老师一起来聊一期关于乐器， 对， 因为学习乐器也是很多人，像我成年人也会，小朋友也会在苦恼说我要学一个什么样的，我的个人的诉求是什么， 对， 如果你的个人诉求是我走哪儿我都得掏出来演， 那可能就得找雨涵老师， 对 不对？ 是这样 啊，你的诉求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希望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频次去学习？ 嗯 啊，然后呢，两位老师也会告诉你，你们会学到什么样子？ 对，对，是这样。 能不能演 Remember Me？ 什么时候能演了？好，嗯，还有人说思念故人啊，那有时候就会想起好妹妹的那首《相思赋予谁》 哦。 听过。 嗯，在我们这首歌出来之前，我刚刚说我要点歌的时候，我们的文字同学就已经说了，跟电影相关，难道是《寻梦环游记》？你们就是不是太了解我？这样真的不好哎，会让我会有一点点啊，这个哆嗦的感觉。嗯，好了，那我如果再点，你们可能就猜不到了吧？因为再点的话就这个范围就有点广了。在这些歌单当中，今天我们选了六首歌，想可以给大家来相应主题的演奏。雨涵最想要演奏哪一首？给你一个点歌的机会好了。第一首是嘉迪点的吧？ 对， 其实我想点的歌不在这个歌单里面。 哦，你又给嘉迪下套是吗？挖坑。 对， 怎样？ 其实是给我自己下套了。 哦，雨涵老师要试一下吉他吗？ 对，我要进行一个弹唱。 你看他要跟我抢活干，真的是 唱好。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不会吹口琴，但他会弹吉他。你说气不气人？ 很气人。 这个就是 学一下吧，嘉迪。 这就会多种乐器的一个好处。 哎，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有很多的组合，我就不说组合的名字了吧，就是什么什么奇迹之类的。 奇迹 啊，对，就是他们就会啊，是不是？就是嘴上唱着，然后手上得弹着。 是的。 然后有一些这样的，他就会嘴上还可以吹着，是怎么给他架一个什么东西？ 有个口琴架，但今天我没带过来。 好，那是不是我们把那个对着吉他的那个话筒可以搬到那边去？对，好，那要提前透露给我们吗？ 可以说一下，这首歌呢是我特别喜欢一个乐队叫 Coldplay， 然后他的一首 Coldplay 一首歌叫 Fix You， 然后是他的主唱 Chris Martin 写给他的岳父，他岳父去世了，写给他妻子，让他妻子能够很安稳地度过这一段比较悲伤的时期。 哦，有一点安抚的作用， 安抚他，对，让他在歌曲中找到力量，对，这样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的前奏呢，在原曲里面是一个管风琴这样的音色，其实是用他岳父家的一个特别老的一个电子琴弹出来的。 哇， 这也是很，你看融合了很多的元素。既然是要去怀念岳父，那就要用到岳父家里面的一些元素去加入里面。 对，然后今天呢，我也是有把吉他，然后来弹唱一下这首歌，叫 Fix You。 Fix You， 好。 吐槽不是吐槽，夸奖一下，就是 到底是要吐槽还是要夸奖？ 也算是一种吐槽，也算是一种夸奖。就是这有史以来我听他唱歌听的最好，就是最好听的一次。